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2018年的8月20号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之间呢，2018年也要跟我们 say goodbye， 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回头看看这8个多月你所经历的人情世故，你还满意吗？你在这个人情世故的舞台上表现的还算，给自己打几分呢？如果10分起评分的话，有时候人要往后看一看，在这个漫漫的长河当中，你所经历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有爱的深夜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如果你是喜欢看，那就可以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你可以现在下载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正在画框当中的这个穿白色 T 恤的男子。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如果你是新朋友，请允许我再介绍一遍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是2018年的1月1号空降 FM98.2， 这个空降还挺有仪式感哦。空降 FM98.2 是一档深夜陪伴的情感音乐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有我们这个节目单独的一个应该是点赞的一个框框，你可以不停的去点那个赞，就会有礼物反馈给你哦。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得到的消息，我也不太会去推广我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怎么去推广，大家可以下载这个应该下载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操作的功能，你试着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界面，应该非常的快乐啊。那你可以下载花椒，关注10点大陆机，每天的22点到23点钟，我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城市慢慢进入慢节奏、恢复安静的过程里，我可以陪伴着你。首先呢，要感谢今天晚上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光临我们周一主题的岁月留声机的各位好朋友，有动情人瑶瑶，瑶瑶是我认识那个瑶瑶吗？还有解忧解的温柔江南雨，无敌战队品味孤独，原装男人，这是什么意思？原装男人啊。然后 Jackie Lee， 哇 ，Jackie Lee，Jackie Chen 来不来？不靠谱男吃瓜队长是我们的老朋友，逍遥天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各位光临十点大陆机，都里边坐哈，找舒服的大座坐好啊，有真皮的，有这个布衣的，你可以选择舒服的座位。那 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每周一的晚上都是听华语乐坛那些经典的声音的段落啊，有这些歌手的声音陪伴的，让我们的平常的生活有一份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在这些歌声当中听到岁月的痕迹，听到那个时代音乐人为了音乐，为了他们创造的这片天地所辛苦耕耘的那些光辉岁月。今天晚上出场的这些歌手呢，最小年纪1977年，最大年纪1950年。你想想1977年现在多大啊？41岁。1950年现在多大？你自己算，我算数不太好。其实我看到这些歌手的名字之后，无一都是参加过选秀，有过很多音乐背景，而且都经历了很多人生经历的朋友。今晚应该是我国台湾和香港的歌手居多。我发现有了生活的积淀和岁月的锤炼之后，你做一行，特别做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说你在歌曲演唱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自己心灵的冲撞，你会在二次创作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的态度的表达。 OK， 如果你喜欢今天晚上的歌手，你是他的歌迷，你是他的 fans， 你可以在我的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为他们点赞啊，也可以点赞。怎么点？很简单啊，你看，拿到这个 iPad 之后，我觉得任何一个手机界面都可以的，就是在分享和退出的中间有一个空框，你可以点它，就会出现，你看屏幕当中的一些甜甜圈、棒棒糖等的一些非常有浓情蜜意的小食品，就是喜欢节目、喜欢这些演唱的歌手的一个表达。但如果你再更进一步的话，你可以撒点花椒豆，来到十点打录机。第一位上场的歌手呢，他的名字呢叫做费玉清啊。费玉清呢，很洋气的一个永远的标识哈、啊。大家都说是娱乐圈的公务员啊，永远都是西装革履，唱歌的时候呢，头部微微扬起，永远在看天，对着大自然演唱的费玉清。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费玉清带来的《唱一遍一遍》。费玉清的哥哥也非常厉害，是台湾综艺界的大哥啊，飞飞啊，厉害的人物。费玉清也是在金钟奖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我国台湾的一个娱乐圈的赏识的颁奖典礼上，获得过最佳男歌手和最佳主持人的双项冠军的荣获者啊。唱一遍一遍。 青山雨绵绵，雨过彩虹白云间。满天的落花迷离谁的眼眸间，仰头望青天，把酒当歌对笑颜，只羡鸳鸯不羡仙。荷塘风拂面，花儿婆娑叶儿圆，知己伴身边，此情永刻在心田。谁附在耳边倾吐不尽的誓言，相约对月无眠无翩翩。唱一遍一遍，任谁都听得见，我闭上眼许下心愿，停住这时间，只留互诉的思念，见证夜夜花好月圆。旧的脸，又是雨点点，丝丝缠绵的眷恋，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 费玉清是1955年出生在我国台湾哈，1973年参加中视举办的新对新歌唱比赛获得第四名。你看，发现他们都是参加选秀比赛进入这个圈子的，而且我会发现，在费玉清演唱这首歌手的时候啊，歌曲的时候，大家点赞的这样一个频率还是非常的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哈。 谁附在耳边倾吐不尽的誓言，相约对月无眠无翩。我闭上眼许下心愿，停住这时间，只留互诉的思念，见证夜夜花好月圆。唱一遍一遍梦中有的画面，不知是谁害羞。 听费玉清的歌曲，就是用自然扑面而来的感觉。我觉得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像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落下。而且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所以我们要讲究生活当中细水长流的部分啊。 停住这时间，只留互诉的思念，见证夜夜花好月圆。丝丝缠绵的眷恋，如诗如画的天上人间。 今天晚上岁月留声机第一位登场的歌手费玉清。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陆机在周一的夜晚更像一个专业的点歌台留声机，我是一个专业的 DJ。 我相信我选择的音乐都会有一丝丝对于岁月的怀念。我的眼前有一盏台灯和一个类似于播唱机的这样一个播黑胶唱片的一个道具，我多希望它是一个真实的部分，当然这是我们节目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希望来到每周一的环节当中，我们真的是有幸可以慢慢的听一首充满年代感的歌曲。我首先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我是一个 DJ， 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所有学音乐的这个道路上，没有简单获得的部分，辛苦的，想放弃的，推倒自己，然后瓶颈期，然后遇到了赏识的伯乐，让你事业如日中天。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所有歌手都是相当有个性的啊！谢谢十点答录机的粉丝慕云。慕云的留了一句简短的话让我非常的开心，让我们的节目有十足的个人意义和节目组的意义。他说慕云F16C915E， 他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他是唯一关注的一个主播。哇 It's my pleasure， 谢谢你把这个唯一关注的主播呀，这句话发到你的微信朋友圈，然后分享我的节目，那大家来看看你的品味怎么样。谢谢，而且慕云今天还获得了一个太阳的小礼物送给了我，送给了节目组，棒棒哒。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费玉清，永远唱歌是我送你离开，非常有格调的人啊。我觉得一个人呢，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发型发饰着装的习惯，就成了一个个人的符号之后，要好好的经营保护它。希望费玉清的身体健康，再演唱一些他风格中国风的歌曲，来感动喜欢他那种唱法的朋友。 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微笑和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一直这么认为。音乐有很多的好处，像它可以让你心平静，让你暂时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起来，可以让你任意挥洒自己的情感。如果你了解音乐，甚至有机会去学习几年音乐的话，你可以通过音乐表达你的情绪。大家试想一下，一个会弹吉他的女生和男生和一群喜欢音乐的朋友在一起围坐的时候，那种沟通是很瞬间可以连接的，对不对？接下来呢，这位歌手我特别喜欢他的音色，我觉得一个歌手的音色是十足重要，就像一个主持人的音色也一样哦。我也很喜欢我的音色，对，你喜欢我的音色吗？你喜欢我的节目吗？我知道你们喜欢，只是不说。那些潜水的朋友赶紧浮上水面，让我感觉到这个城市当中这个主播在播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们都在听，用心听。哎，对，我有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想要关注的话就关注准时达录机啊，不要忘记。谢谢慕云的分享。第二个歌手呢，他跟我同姓啊，是一个女性歌手，出生在我国台湾的高雄。哎，有幸高雄我也去过，2013年还是11年的时候，我记不得哈，就是那两年左右的时间。高雄是一个很有爱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有爱河静静的流淌。我在爱河上坐那爱河的船，游这个爱河的时候呢，我实话讲，那个年代哦，有一点点，这个水的味道有点大。我问那个船夫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正在治理，也许现在爱河没有臭臭的味道了，大家可以共沐爱河。而且在高雄也是很现代化的城市，有非常酷的城市的街道和夜景，非常的漂亮。这个歌手你猜到了吗？出生于我国台湾的高雄，跟我一样姓周，两个字，女性歌手，音色特别好听，适合夜晚。有没有猜到的朋友？他就是我非常欣赏的周蕙。周蕙不是那种以自己的外表和颜值取胜的歌手，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周蕙的歌声却十足地吸引到所有听到他第一声演唱的人。那周蕙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这样一些歌唱的比赛，而且经过贵人的推荐，我发现在这个圈子里伯乐很重要。希望大家呢有众多的这样一些发现好音乐的机会。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很多年，周蕙应该是今天晚上上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歌手，1977年出生的歌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寂寞城市》。你住的城市寂寞吗？当你慢慢在夜色当中走回家，带着疲惫的身体推开那扇也许属于你的房门，或者是你租来的房门的时候，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在熟悉的沙发和角落里点上一杯红酒，让自己疲惫的身体放松，戴上耳机，打开播放器，收听一首电台 DJ 周准推荐给你的歌曲。有请周蕙，《寂寞城市》。 今晚的夜色很美，美得让人想吃一点水。若是夜空少了星星的点缀， 特别适合夜晚静静的聆听啊、哦！ 歌词写得非常的浪漫且多情，说今夜真的很美好，让我舍不得入睡。我在想，每天晚上那些有些失眠的朋友，是不是你在别人脑海当中走来走去走很久啊，睡不着。一个人智商情商足够高的时候也会容易失眠哦。寂寞城市，周蕙。 趁夜色凄凄的美，没有爱的人容易憔悴，就像霓虹般亮丽的周围，只是一种寂寞颓废。城市里所有寂寞的人类，有几个和我一样偷偷的流泪，若是将它是陷入漆黑，孤独人在寻找自己的定位，伪装变成了一张 在1996年，19岁的周蕙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自小喜欢唱歌，在假期的时候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获得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推荐给了季中平。季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呢，真的推荐给了更加懂音乐的，来自于应该叫做福茂唱片国际部总监李亚明听，并决定签下这个清澈的声音，于是才有机会让我们听到周蕙天籁一般的好嗓音。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光临十点大陆机的朋友都会留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哈，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建议去喜欢用留言的方式跟我交流，有人是默默地看着我在潜水。我真的希望你们把这里当一个留言板，如果你手没有今天很累的话，比如说没有写很多的字，没有举很多的帖，你可以在这个电脑屏幕上打几个字，让我感觉到你见字如面的部分啊。谢谢刚刚很多朋友关注我，叫爵士 funk 啊，好听的名字， 关注了我。还有哪位呢？还有刚刚也看到了陌路人甲还是陌人甲来着？啊，陌路甲。还有刚刚分享我直播间的朋友叫做舞动胖豆豆，应该是学音乐的好朋友，因为我看到了五线谱啊，高音谱号非常漂亮的高音谱号啊，而且也看到了暮云分享之后呢，牧童马尾来到我的直播间，听老歌是一种很有爱的情绪在里面。有一天你打开你的这个抽屉或者放唱片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器具哈，你翻开一张久违的唱片或者一个卡带，你就觉得那是一种岁月的纪念，那一段生活代表你曾经经历过什么。今天晚上所有登场线上的歌手都是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一个算一个的好声音，最年轻的是1977年出生的周蕙，最年长应该是1950年出生的谭咏麟先生吧。嗯，谢谢 PMFT 私教谈笑，应该是哦 Fit 应该是健身教练关注了我，谢谢你们。健身教练现在应该下班了吧，这个点应该不会再吃东西了吧？啊，明天是有氧还是无氧啊？要加油，锻炼身体，让自己的多巴胺多分泌，就会觉得更健康哈。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呢，他的音色就本身，他如果单讲话的话，他也是个非常好的倾诉者。他的音色里有极其好听的部分，纯真的感受，以及很有教养的味道，对。他的声音我觉得很有教养。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叫做品冠，你熟悉他吗？戴着眼镜啊，跟我同一个星座的品冠，应该没有猜错的话，记错的是2月26号出生的品冠，我是2月28号出生的品冠啊，而且他真的是十足的校园歌手的冠军，拿到校园歌手很多届的冠军。95年签约滚石，而且他跟品冠啊，他跟光良组成那第一张专辑叫做《掌心》啊，大卖之后又无印良品的出现，我觉得品冠和光良就是两个干净的男生，用他们不同的音色表达对那个时代的敬畏和畅想。哇，说的好棒啊！哎，给点掌声啊，朋友们！哇，给我自己掌声！你看，真是脱口秀，什么叫 talk show？我觉得今天晚上其实每天晚上都是 talk show， 我盯着这个黑黑的摄像头，我知道那边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会很有责任感。My shoulder 很有责任感。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有请品冠，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一部电影很火，很多歌手会唱后来我们的歌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哈，听听品冠干干净净有教养的声音如何表达后来的我们。 越过那条长街在转弯，那是以前我常来的地方，碎花窗帘和干净的床，一直希望对面是一片海洋。后来听说你一直相伴，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把眼泪只是一种行囊，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场。 我特别喜欢光良和品冠的笑容，露出洁白的牙齿，戴个眼镜，那时候的头发还没有两边全部蹭光，还是长发飘飘的品冠。我见过品冠两次，非常的儒雅，说话的声音极其有穿透力，充满男性的自信哈、哦。谢谢品冠，后来的我们。 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 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账。许在某一天某个街上，一种擦肩却出对方，我们只需自人看穿。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会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都是彼此幸福的转账。 后来的我们懂得了人情世故，对吗？后来的我们渴望天真回归，我们就在来来去去徘徊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变得成长，慢慢变长大。谢谢品冠干净如意的好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谁。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谢谢所有音乐人的朋友捧场，十点大陆机，时间来到了22:33，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刚这个干净的声音，永远带着微笑对你唱歌的品冠，依然让我们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澄澈的部分，丢掉虚伪，丢掉那些所谓的流量，真真正正的回归到音乐当中。现在正在进场十点大陆机的朋友的花椒用户有很多，我要点点名，谢谢你们的光顾，不管你们是在潜水还是正在听我的节目跟我互动。万紫千红你好，小目标你好，我本本无心，老上失眠不好吃不好吃你好， Super 平 G 楚水风郑家坡上，还有郭中云，田野梦，还有兰德鲁斯德鲁斯苏打水淡云水，欢迎欢迎。谢谢白乐心，关注了我，关注了节目，非常感谢，谢谢你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听华语乐坛那些岁月留声机里可以传出来经典的声音啊。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节目，可以在屏幕的右下角不停地给我点点赞，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有孤独的时候有你们陪着我。刚刚有位朋友说，准哥你是在节目当中感到孤独了吗？放一首寂寞城市，人有人非圣贤，孰能不孤独呢？ 对不对？但是有你们的陪伴，这个孤独会变得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不一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看着这个屏幕，看着所有正在跟我互动的朋友，孤独就一点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呢，他我觉得不管是从容颜到演唱的风格，而且他的大气的表达以及舞台的掌控力，都是他那个年代还算是翘楚的歌手了。叶倩文，你会知道他哪首歌呢？一定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现在很多的视频软件的 BGM 都会用他的一些潇洒走一回的电乐来表达一种旷世的情怀啊，不羁的情怀，不要考虑太多，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今天我带来他一首比较柔情的歌曲，叫做《爱的可能》。爱有万千种可能，爱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爱的力量的话，你会感觉自己有无比的动力啊！如果你觉得爱的鼓舞的话，你会有自己无穷的力量。真的是这样，爱有无限的可能。有请叶倩文，漂亮的女生，也跟林子祥那么长时间在一起，很温馨，对不对？ 你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你会不会敲我的门？虽然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 听到这个歌突然想起一句话，所谓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也能更好的和孤单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好好相处，并且接受它，然后面对它，之后变成一个更让自己喜欢的自己，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写深情款款的叶倩文带来这首《爱的可能》。我现在看她的照片，她真好看。谢谢叶倩文在这样一个夜晚带来暖心的歌曲。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为自己，面对不同的个体的自己，有雀跃的自己，悲伤的自己，沾沾自喜的自己，心灰意冷的时候的你的自己的样子。人的一生有很多跟自己相处的瞬间，比如说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最后那个正在成长。谢谢这些岁月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老唱片老音色，带给我们浮躁快节奏的生活一丝安定的感觉。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啊，真是老资格，永远的 25 校长谭咏麟。谭咏麟呢，其实我觉得他的颜值是够担当的啊，你看他这个侧脸，哇，意见很好看啊，饱满的额头，五官立体，还有喉头突出，很有男性的气质。今天晚上送的这首歌呢，它的粤语版本叫做一生中最爱，很多70后80后也许会有90后的朋友会唱这首歌哈，好听。记得陈奕迅演唱会的时候，陈奕迅还跟谭校长一起唱这首歌，那是两个年代的声音，当然原唱属于谭咏麟。陈奕迅用他的表达理解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他的感觉。当真的老道的谭咏麟至少唱过500遍这首歌的谭咏麟上场的时候，整个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对不对？尊重原唱啊。刚有位朋友啊，是能喝酒减肥都好，是我们的磊子。你好，磊子，你在延庆吗？你在哪里？他说突然觉得叶倩文的嗓音有点像 Alain。我觉得呢是有点像，都是好声音了啊，但是叶倩文的嗓子呢有一点点金属的感觉，是高音金属啊。 Alain 的声音呢有一点低音的部分，很实力的表达，也就是说我这么表达你觉得 OK 吗？就是说 Alain 可以唱的歌曲叶倩文都可以唱，但是叶倩文唱的歌曲 Alain 也许够不到那个高度，因为也许是因为音色的缘故，都是好歌手，难得的好歌手。谭咏麟先生呢永远的 25 25岁。谭校长有很多的慈善的一些行为，而且他从小经历很多的事情，也当过邮递工快递应该是不是邮递工 sorry 说错，应该叫做就是那种邮政工，就是帮人递信的那种。每个有生活经历的歌手啊，有大把生活经历的歌手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就不太一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普通话版本哈，粤语版本叫做一生中最爱啊，普通话版本叫做一生一次啊，好听的歌曲，来听听谭校长精彩的演绎。一生一次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触呢？来听听看，前奏响起就很熟，对不对？但这个全程都是普通话演唱的版本的歌词也很有趣，有请。哇，他都多大了？ 好大的一个年纪哈、啊、不，永远 25 谭咏麟。 也许慢慢的爱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别等到分手那一天，连我给过你什么仍然不清楚。不要再说你宁愿孤独，也不愿把我留住。就算你也为你失眠，到最后你仍觉得不在乎，也不要留任何痕迹，让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包袱。汹涌都让我痛苦、一生一次看见我已爱的好真，生命中那些事与那些事我与你不可分，一生一次发现被爱伤得好深，要我承受再也看不到你，我真的不能。 看来还有很多谭校长的歌迷哈，可以给谭校长点点赞。谢谢刚刚送花椒豆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黑天不懂昼的白，白天不懂夜的黑，等等这样一些感觉啊。稻草人说最喜欢谭咏麟，讲不出再见啊。你现在发现谭咏麟的他那个样子，年轻时候的样子真的是港帅啊，我国香港的帅气。嗯，现在的小鲜肉简直不值一提。哎呦，会得罪很多人吗？ No,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审美观吧。 汹涌的爱在心头起伏，彼此都让我痛苦。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永远25岁的谭咏麟，一生一次。我想告诉大家，成长不可逆，在最好的年华里就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去做一件事情，干嘛呢？去爱一个人。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的明白吗？我再重复一遍吗？成长是不可逆的，在最好的年华里就要用尽一生的爱意和情绪去做一件事情，去爱一个人，去好好的爱一个人。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 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北京时间来到了22:51，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在听这些老歌的旋律当中，时间就那么一瞬间就晃过了。所以说你要好好的去爱一个人，如果你觉得哇、哦、这个事情好难做，那就好好的去喜欢一档节目，嘿嘿，十点大陆机。接下来这个组合是我国香港的一个组合，传奇演唱组合，1985年成立，现在有多少1985年出生的朋友啊？1985年出生的朋友都已经33岁了，我的口袋有33块，这样的夜无法打车回来啊。郑智化的歌，草蜢，三个非常好的男孩，阳光的男孩。那个时候呢，小虎队啊，草蜢都是我们那个80后的记忆哈。失恋阵线联盟，很多朋友会在 KTV 唱这首歌曲，很好听的歌。这个乐队成员有两个是亲兄弟啊，蔡一智、蔡一杰，大家都智杰哈、啊、是兄弟。苏志威呢，也是他们的算是真的发小，他们1岁就在一起，算不算是发小？青梅竹马啊，青梅竹马应该用在男女之间吧，两小无猜吧，他们都没有什么猜疑。而且他们是通过在1985年第4届应该是新秀的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才走入香港的乐坛。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年轻的歌手都需要艺人的栽培，伯乐的赏识。梅艳芳真的是对草蜢非常非常的重要。梅艳芳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草蜢还活在世上，我觉得情感是可以传递的。草蜢这首歌曲呢叫做我只剩下自己，相当的好听。而且在应该是浙江卫视吧，还是江苏卫视啊？江苏卫视金曲捞啊，那个节目当中还请到他们现场唱过这首歌曲。真的永远都是翻唱就是翻唱。当草蜢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像古惑仔里的那些朋友出现在舞台一样，都有青春的记忆哈。而且他们的舞姿，他们的律动 balance， 还有他们的这个节奏感都相当相当的优秀。选秀歌手出身的草蜢，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应该是最后一首歌曲了，因为我准备了9首歌，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放给各位。怎么样，今天还算过瘾吧？这些华语乐坛经典的老歌，至少也有几十年的年头哈。50年出生的歌手，77年出生的歌手，都已经成为岁月留声机的人物了。岁月不等人啊，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有些事情是老天已经注定的，安排好了，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品质，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宽度。生活的品质如何提升呢？做一个更好的人，锻炼身体，修为自己，结交有趣的朋友，锻炼身体。如何改变生命的宽度呢？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利用好自己难得的假期，去远方走一走，看一看，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To be a better man 是可以实现的。至少你在看自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时候，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的时候，你是在快乐的成长的。是啊，就像沐云说的，可以改变生命的质量，没错。对啊，我们的质量也可以改变身体的质量，不能老秤上一称光啊，老往上涨，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身体的结构啊。说了很多，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来自伍周通先生的夜歌。Love is love， 谢谢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最后一首歌，

北京时间23:00。